阿弥陀佛，上次我们解释广变的真实意象，啊，那么真实意象呢，分成境所显跟智所显这两科。境所显的解释呢，它就要解释就是无二，啊，无二所显。那么这个二呢，就是指有跟非有这两种执着。那无二呢，就是把这两种执着都去掉了，啊，那么这个就是真实意象。上一次解释呢，解释过有，也解释过非有了，那么今天应该是要解释俱非，啊，这个是在讲义的第九页。先所说有，今说非有，有即非有，二俱远离，法相所摄，真实性是，是名无二。上一次讲有跟非有的时候呢，讲到非有呢，我们提出了三个解释，啊，一个是毗荀记的解释。一个是顿轮机的解释，一个是太虚大师的解释。那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讲，我相信就好了，啊，干嘛要看那么多？啊，对吧？还有三个解释，对吧？我讲你相信吗？那我下面是问号，我讲你真的相信吗？所以要看书是什么样呢？你得到一种解释，你大概了解，但是你可能还有存疑，然后你得到第二个解释，让你得到第三个解释，那么你怎么利用这三个解释能够帮你加强信心？啊，帮你得到所了解这个论文到底在讲什么啊？那我们今天就举这个非有，它刚好有三个嘛，那我们就举它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在非有的第一段，啊，言非有者。为即诸色假说自性，乃至涅槃假说自性，无事无相。这一段的解释，啊，你把它列表出来，啊，毗荀记他解释说这一段讲的是遍计所执性，没有。那顿轮记他也是说这一段的解释是遍计所执没有。太虚大师的解释也是遍计所执性是没有的。那我们归纳一下嘛，对不对？三个都说他没有，那可见这句话是解释这一句，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所以我们就什么可以增强信心嘛。说我们只看毗荀记，你不知道他讲的对是错，可是他们三个都这样讲，啊，这个可能性就增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比较强了嘛，对吧？对不起哈。这个电扇刚好挡到我的位置。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说：“假说所依，一切都无。”那么毗荀记解释这一句话呢，他是说这是在讲所知是无。那所知是呢，就是说你假说要有所依嘛，你要有依的所知是嘛，才能够安立名言嘛。所以这个是呢，它可以是什么依他起嘛。也可以是缘成实，因为有依他起，我们才会说这是依他起嘛，对不对？有缘生法，我们才会说哦，这是桌子，那个是什么？那么有缘成实，我们才会安立名言说有个缘成实嘛。所以呢，在所知事上呢，毗荀记呢，他所暗示的就是说，依他起是没有的，缘成实也是没有的。所以这句话是讲依他起无，缘成实无。那我们看顿轮记，顿轮记他的解释也是一样。说这句话是讲依他起无，缘成实无。 那么太虚大师解释这句话呢，他只说这一段是解释依他起没有，就是原生法是没有的。好，那我们把它列出来以后呢，你至少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大家都说这边是依他起是没有，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嘛，对不对？那这边原生实物这边有两，这边有两个人是这么讲嘛，对吧？好，再看最后一句，假立言说依彼转者皆无所有。那辟寻机解释是说能知心无，那能知心是属于什么？心是属于依他起法嘛，对不对？所以依他起是没有的，对不对？那么心的无分别智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原成实嘛，所以原成实是无的嘛，它也可以是属于清净依他起的。好，那么顿轮记呢，他这边是总结这个上面，所以呢在总结这一句话，他说假立言说依彼转者皆无所有。假立言说就是遍计所知无，依彼转者，假立言说要依什么？我们刚刚讲了，他要依依他起跟原成实才能假设假立言说嘛。所以他说呢，这个是总结说这两个都没有。好，这个是顿轮记的讲法。好，那么到太虚大师他解释这一段呢，就说这边是解释原成实无。啊，为什么这边解释原成实无呢？因为假立言说依彼转者。依呢是指依他起，依他起要依彼原成实而转，也就是原成实是骗一切依他起法的，不可能说只有什么依他起没有原成实，因为什么？有假象就一定有真相存在嘛，真相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呢这两个是什么？要起是同时起的，所以呢是依彼转者皆无所有。那么这边也是讲什么？都没有，原成实是没有的，对不对？这边你讲了依他起无，那么依他起是依原成实而转，所以呢都无所有，原成实也是没有的。好，它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比较难了解是因为原成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我们没有看过也没有觉得过感受过，就圣人的智慧才能感受到，对不对？才能接触到，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原成实就是一个名字，那就比较难了解啊。那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些统计起来，总计来说，依他偏计所知无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嘛，对吧？好，那这一段讲说依他起没有，原成实没有，他也讲依他起没有，原成实没有嘛，只是安立上不一样，是说他这边讲依他原成无，他用所知是跟能知心，但是实际上你把所知是你能知心合起来，还是在讲什么依他无原成无嘛，对不对？那他这边不是也是一样吗？依他无原成无，对吧？所以这一段文三段文其实就一直在告诉你是什么，否定遍计所知，否定依他起，否定原成实，就是三自性都没有，叫做非有。对吧？所以从这边的文你可以了解到，你把它归纳起来，就他们都是在告诉你同样一件事情，只是演绎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只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如果讲非有这个执着的话，就是偏计所执是没有的，依他起他也认为是没有的，原成实也是认为是没有的，对不对？你看他们不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吗？偏计所执无，依他无，原成无，依他无，原成无，偏计所执无，依他无，原成无，偏计无，依他无，原成无，偏计所执无，依他无，原成无，对不对？所以从这边我们了解到什么？非有的执着就是指这世间的一切法相都是没有的，连真实性都没有。所以你多看书就是能够帮助你什么了解到，最后归纳出来讲非有就是这三项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多看书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多看了以后你了解归纳出来，他们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演绎的方法会有不同，但是最后归纳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增加，因为他们是讲同一件事情，三家都讲同一件事，那我们可以确认讲非有就是在讲遍计无，依他无，原成无，对吧？ 看各位好像脸色都不太好看。讲个轻松的。我出家以后跟我师父在一起，有一天我师父带我去金行，我们走一走走走，那时候还在 Danville， 在加州 Danville 金行，走一走，师父就讲说智道，当我师父叫我智道的时候，就是他心情很好的时候，很亲昵，对吧？智道，如果他叫我智道法师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OK。如果他说智道大法师，那你就要注意了，今天一定是不对了，哎，所以他就说智道，哎，你不觉得我们俩很像吗？哦，我一听，哦，师父说我跟他很像，然后我这个嘴巴都咧到这个牙耳根来了，哦，充满了微笑，然后师父说你觉得我们两个哪里很像？我想一想，我说师父，昨天我走在前面的时候，后面有个居士跑过来叫我妙净法师，我说一定是我们两个人的动作很像，所以别人才会误认说我是你。师父就没有讲话， 又走了一段路，师父说智道法师，你知道在我家乡模仿别人动作是侮辱人的事情，就我一听，哇，心就凉一般，就不敢讲话。然后呢，再过一下，师父说，我就请教问师父说，那师父你说我们很像，我们哪里很像？师父说你不觉得吗？我们两个都是钝根人，我们俩这一点很像。他说你师兄弟都比你聪明，我们俩都是钝根人。哦，我一听，乖乖，这个骂人拐着弯骂，前面给你一点甜头，后面骂你是钝根人。好，我就不讲话，就跟着师父走。啊，走一走，我心里在想是怎么回事。那我就问说，师父，那钝根人又怎么样呢？就是说钝根人呢，钝根人有个特性啊，就是你必须了解你是钝根人啊，你了解你是钝根人以后呢，这个钝根人就有救了。他最怕就是这个钝根人呢不了解他是钝根人，他还要假充是聪明人，以为自己立根，什么都学，啊，这样就没救了。说我们两个就是钝根人。那我说，那师父，那我应该怎么做？是不是？钝根人呐，当你了解你是钝根人以后呢，你第一个先接受这件事实。好，你必须先接受这个事实。你接受你是钝根人以后呢，然后呢，笨人嘛，笨人做事就是什么，不要贪多，好，然后重复的去做，所以呢你不要贪多，不要想这个也做那个也做，你就把一件事情做好，对，然后你重复去做，这样钝根人就有救啊，以后呢三根培养久了就可以转为立根人。所以我师父这样跟我讲了以后呢，我想想看，哎，有道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认为我是钝根人，所以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看书，就是看书。啊，其他什么事情跟这件事情对到的时候，啊，我的优先次序是，我取看书这一项，其他的要放掉，其他放掉。所以，慢慢慢慢呢，也就累积了一些资粮，哎，慢慢就累积一些资粮。所以有时候看，就是你教导别人呢、啊，就不是要扭的胳膊，让别人一定要照你的来做，哎，不一定。你用个善巧方便，让他了解他是谁。啊，我感谢我师父。嗯、啊，他不是他跟我讲我是钝根人，我还真认为我是立根人。我什么都想做，我什么都想做。好，刚刚讲这一段呢，我看大家笑了一笑，应该精神好一点了。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先所说有，今说非有，有即非有，二俱远离，法相所摄，真实性是，实名无二。先所说有，就是我们前面讲此中有者为所安立假说自信等等，好，到乃至是名为有这一段文，啊，也就是呢，在假说自信上呢执着是实有的，就是增益执。今说非有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言非有者为及诸色假说自信等等，一直到啊是名非有这一段文，他否定了偏激所执性，否定了依他起性，否定了原成实性，执着什么都没有，实无，这个是损减值。有即非有，二俱远离，说有是增益值，说非有是损减值。这有即非有这两种执着呢，都能够障碍我们有情呢的所知障净智的升起。啊，有了这种执着，我们所知障净智就没有办法升起。那没有所知障净智，就见不到诸法实相。啊，所以呢，增益执、损减执这两种执着都要远离，都要远离。那么远离呢，就是破除的意思，要破除这两种执着。所以说，有即非有，二俱远离。法相所摄，真实性是，啊。这是破除二种执着以后呢，所显出来的诸法真实性的真实的体性。依照顿轮机跟太虚大师的解释呢，法相所摄，啊，是显示出依他起无二的法体。哎，这个是无漏厚德智所行的境界。那么真实性是呢，是显示出原成实性的无二的法体，这是无漏根本智所行的境界。所以照这个表来看呢，啊，法相所摄真实性是，顿轮记呢就是法相所摄说是依他起，太虚大师解释也是依他起，真实性是呢解释就是什么原成实，原成实。那么现在我们依照批评机来解释法相所摄真实性是，为其一切有为无为离言自性，是名真实性是。啊，他先解释什么叫做真实性是。我们前面解释离言自性的时候说，什么叫离言自性呢？它是离开了显境名言及表意名言的世俗心事。因为世俗心是有无明心所相应呢，所以障碍我们的智慧不能够升起。所以呢，世俗心是有片计所执性的妄执在那个地方。如果能够破除无明的话呢，就远离了这个片计所执性。啊，一切法并非一切都无所有，这个时候无二所显的离言自性呢，就显现了。这离言自性呢，有两种法。第一种是有为法，啊，所以叫做有为的离言自性。那么有为法是有生灭变化的原生法， 啊，因缘生法。那么第二种呢，是无为法，这个是法尔本有，没有变异的无为法。这两种都是离言自性，啊，这个是批评记的解释。那么这两种离言自性呢，是所知障尽智所行的境界，所以叫做真实性事。哎，他是这样解释：如是真实性事，当知即依他起即缘成时二相所摄。那么这个就是解释法相所摄。这个法相呢，就是指依他起相、缘成实相这两种法相。依他起相呢，是有相的法相，是由无乐后得智所行的境界，是清净的依他起。这边讲的是，啊，因为是真实性事。那么缘成实相呢，是无相的法相，由无漏根本智所行境界，这个是理性的缘成实。所以呢，照批寻记的解释呢，法相所摄就是真实性事，啊，两个是同一回事。所以你看这一栏上面写批寻记，法相所摄就是依他跟缘成，真实性事也是依他跟缘成，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再归纳一下嘛，对不对？刚刚前面归纳，这边再归纳一下，就知道什么。不管他讲是法相所摄，讲真实性事，在圣人的智慧里头，他能见到的是什么？是依他起跟缘成实嘛，对不对？没有偏激执在这边哦。所以圣人的智慧里头是没有见到偏激执的，只有凡夫，我们见到只是偏激所执，我们见不到这些，见不到依他，见不到缘成。对，所以从这边归纳出来什么？法相所摄真实性实，就是依他起跟缘成实，也就是离言自性嘛。那偏激所执就是假说自性了，对吧？那这个不就是我们讲了半天，这个是在讲什么？不就是在讲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吗？不就是法无我吗？所以法无我整个就是在讲这个，哪一个？就是片机所知是没有的，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的。哎，你们有没有回忆起来？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这同样一件事情啊。第一堂课讲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嘛，对吧？那现在跟你讲了，片机所知是没有的，你要知道无而知无嘛。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的，有而知有，你要知道这是有的嘛，只是你现在看不见而已。你看到的都是偏激所知，因为我们是凡夫嘛，对，但是圣人见得到嘛。所以不难嘛，对不对？真实一品其实很简单，他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很简单的，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消息。所以他到最后，后来什么所有的东西他指向都是指向这一点，偏激所知没有，依他起缘成实是有的。那片机所知就是假说自信，因为假说而有自信，而你认为有自信，那这个是没有的。离言自信是有的，就是什么假说的所依，这些种种的事项是有的。那事项同时升起的时候，它有缘成实的真实相存在，那么这个也是有的，就是在讲这一件事而已。啊，这个就是什么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真实意象。于法相中不应说有片计所知，以有非有名假安利俱远离故。我们解说法相的时候呢，说哎，法有三相，对不对？有片计所知相、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三种相。那么现在说法相呢，只说有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两种法相，就不说有片计所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实性事的法相，片计所知相是凡夫的妄执境界，是虚假的，在圣人智慧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说真实性事的法相中不应说有缘成实，以有非有名假安利俱远离故。有是假说自性执为实有，非有是有假说自性无有呢，而执着于假说所依跟假立言说依彼转者都认为是没有的。那么这有及非有的两种妄执呢，都是从名假安利上升起的片计妄执。 那这些偏激所知都要破除，都要远离，才能够成就圣人的智慧啊，见到依他起性及原生实性的清净法相的真实性是。由是故说法相所摄真实性是。那上面的这段解释啊，就是说明什么是法相所摄真实性是啊，这是披寻记的解释。是名无二，这个远离有执及远离非有执，把这两种执着离掉了，就叫做无二啊，离开了。由无二故说明中道，远离二边亦名无上。这个是俱非这一科中的第二科，名无上啊，解释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呢，也称为无上的原因啊。由无二故说明中道，执着实有，执着实无，都是片计所执性啊。实有执要破除，实无执也要破除，不偏于有，不偏于无，所以称为中道啊。远离二边，就是要远离生意这一边，远离损减这一边啊，这两边都要远离。一批性记的解释啊，位于诸法假说自性起争议执，未为实有，是争议边。这个是解说实有执的争议边。位于诸法假说自性起争议执，假说自性是指显迹名言及表意名言两种名言的世俗形式。由于无始以来呢，我们众生心中有无明的相应呢，所以在心中这两种名言活动的时候，就升起实有的妄执。这实有妄执有两种，一种是心在显境名言上面活动的时候，你不知能缘的心跟所缘的境都只是我们一念分别希望分别心所变现出来的，不知道，这只是原生法。而直觉的这一念升起的时候呢，觉得有实有体性的心在缘虑实有体性的境，有心境两边的对立，这执着实有的心境对立是没有实体的，这种执着是没有实体的。我们世俗的心是一生起来的时候就有心跟境的两种对立，而这两种你都认为是实有的，都认为它有什么自己的体性，而不知道这只是一念的心事变现，而没有什么实体，而妄执有实体。这种执着是增加上去的，所以叫做增益执。因为没有什么，没有实体嘛，你认为它有实体，它本身是没有的，而你认为它有，增益上去，增加上去的。那么第二种就是心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种种事上安立了假名来表达事的种种意义的时候，事的本身是没有名字，名字是增加上去的，可是我们安立了名字以后，我们却认为名字所表达的意义就是事的本身的体性，对吧？那些东西凑起来看起来像个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给它个名字说那个叫车，你就认为说哦那是车，以后讲到车那个意你就说哦那个就是车子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执着这个意就是那个车子，而你以前没有给他车子名字的时候，你看到他你绝对不会认为说那叫车，所以这个也是争议上去的。所以职位是有这个也是一种争议值啊。所以一般说争议值呢就有这两种，显境名言跟表意名言两种争议值在上面。那现在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你的心在活动的时候是显境名言多呢是表意名言多？表意。因为有什么？因为我们是善名言者，所以呢表意名言多，你安立各种名字你可以去想，对不对？可是你说婴儿或者小猫小狗这些不善名言者，他们的心活动的时候显境名言多，对不对？但是呢不管表意名言显境名言都有执着，都是增益上去的，你认为的那个实体是增加上去的，实际上是没有那个实体的。所以呢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说法是对谁说？ 我看很少人去对猫狗说法吧，很少人会去对婴儿说法吧，都是对什么善明言者说法，对不对？所以呢，既然是对善明言者说法的话，就是以什么以表意名言为主，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表意名言多嘛，所以讲表意名言你了解吗？这就是为什么你去看解释，你看这维持这些书里头，他很少去提到什么显境名言的事情，他解释的时候都是以表意名言来解释啊，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善明言者，我们的表意名言多，所以从这边来解释。但是这个这样解释呢，并不代表说显境名言就没有什么没有执着，要记住这一点。不要认为说你看到不讲话看到那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了，不是这么回事，还是有执着在上面的，这个很重要。若于离言色等事想起损减之，未为非有是损减边。若于离言色等事想，色等事色等想起损减之。离言的色等事就是假说所依的依他起心及缘生实性的所知事，离言的色等想呢，就是想心所等的能知心，好，这些都是有的，可是呢却认为没有，认为它不存在，所以是损减值。这些缘生法跟缘生法依彼转者的缘成实性啊，这个真实相是有的，那你认为它没有就是损减值，这是另一边的损减边。这个是依批寻记解释的增益边及损减边。那么这增益边跟损减边呢，都要远离，是远离二边。远离二边是这样解释，一名无上啊，离此二边非空非有的境界呢，是最究竟的境界，所以除了名为中道以外呢，也称它为无上啊，所以说一名无上。那么到这里呢，解说境所显的真实意象啊，就解释完了。佛世尊智于此真实以善清净，诸菩萨智于此真实学道所显，这是广辩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的智行门的第一科，真实意象中的第二科智所显，说明所知障净智的分位。我们依批寻记来解释，此说诸佛菩萨无分别智分位差别，前面在略标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的时候呢，曾经从所缘智来分别。那么论文说为诸菩萨诸佛世尊入法无我入以善尽，在略标里头有这一句话。那么这里广辩中呢，再一次的分别佛跟菩萨入法无我的无分别智是不一样的，在分位上是有差别的。佛世尊智以善清净，当知于此真实无学所显，那么佛的功德圆满啊，世间皆共尊重，所以称为佛世尊啊，世尊世间皆共尊重。佛世尊是以善清净啊，佛对于非有非非有无二所显，远离二边的境界呢，已经彻底的证知了啊，就是他这个智慧呢，已经彻底的证知了。将烦恼障呢跟所知障这两种障碍呢都完全净除了，所以呢佛的智慧圆满无碍，那么称为以善清净。当知于此真实无学所显，于此真实呢就是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无学所显，佛因为智慧已经圆满了，所以在真实意通达无碍，所以佛的智慧所显现的相貌是无学的相貌，已经圆满了，不需要再学习了，所以称为无学，因为已经圆满了。诸菩萨智于此真实学道所显，当知其智非善清净啊。这边讲菩萨的无分别智，这里所说菩萨是入法无我的圣位菩萨啊，凡位的菩萨呢还没有成就法无我的智慧，所以这边根本不提啊，比较的是圣位菩萨的智慧跟佛的智慧。诸菩萨智于此真实学道所显， 圣位菩萨虽然已经证得了法无我智，但是对于真实义的通达还是有障碍。哦，他只是部分通达，没有完全通达。哦，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初地菩萨入根本无分别智，直观无异。在直观无异的时候，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他不能通达诸法为事，因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不现。那么从这根本智出来的时候，到了后得智的时候呢，能够看到一切法如幻如化，啊，诸法为事，为事现，但是却不能通达什么？不能通达无异，因为这个时候呢，根本智不现。所以一直他继续修行，继续修行到了五地的时候，能够并观，啊，根本智跟后得智能够并观。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才能无功用行的真熟二地并观。但是呢，八地菩萨虽然能够无功用行的真熟二地并观呢，可是呢，对于无相的极灭呢，他还有单着。八地菩萨还要想要入涅槃，所以呢，他也有什么？也有烦恼，啊，我不能讲烦恼，也有障碍。他不能无功用行的利乐有情，所以还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学，啊，才圆满，才能成佛。所以说是学道所显，他还要学习。十地的菩萨，啊，各个地位的菩萨，他们都还要再学习，所以他们的智慧是学道所显。继续的学习，然后呢，成就了以后呢，又显现出来这个智慧。当知其智，非善清净。所以菩萨的智慧呢，非善清净。说他非善清净，不是说菩萨的无分别智有杂染，啊，要搞清楚，不是说他的无分别智有杂染，而是说菩萨只证得部分的无分别智，他的道力不足。跟佛比起来，他的道力还不足，没有圆满的证得。所以还需要在修道位继续的学习，所以说他是非善清净，哎，是这个意思。那么佛是善清净，所以呢，真实意象的第二颗智所显呢，啊，也讲完了。那所知障尽智所心真实的重点呢，啊，也就在这边讲完了。其实说实在的，哎，我们在这边其实就可以不上课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把所知障尽智所心真实的重点讲完了，他后面他在讲都不能离开这个重点，要么继续的阐述一下，要么就是讲他的功德，要么就是说证得了这个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那个时候的境界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些道理上面转。那真正的无二所显的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回去呢，这个所知障尽智所心真实到这边大概是有上三堂课吧，啊，这是第三点五堂吧，就是今天第四堂，啊，你自己这边多听几次，啊，多听几次，多思维几次，把这个里头的这个道理的逻辑性把它想清楚，哎，把这逻辑性想清楚，把它搞清楚，哎，什么叫离言自性，什么是假说自性，啊，什么是有，什么是无，把这个搞清楚，那你后面在学的时候就很轻松。啊，所以这边要多听几次。那下面呢，就会讲到，哎，又及此会是诸菩萨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广大方便，啊，就下面要讲镜像应会了。那镜像应会这边就比较简单。那么讲镜像应会的时候呢，他会提到了，好，那下面会讲到，他才会提到陈淑萍，陈淑萍又比较简单，我会把它引进来讲，啊，因为想对各位也是很重要，所以又会讲。那么就利用这段时间，因为这个课可能要讲个四五堂才会讲完，好，会停到里面四五堂，所以希望各位利用这四五堂时间，你没有事就去再重听前面这三堂到今天这个课，把它再重听几遍，把那个道理的逻辑性给它搞清楚。把那些名词给他熟悉，那你就什么，就会了解什么叫法无我。那你了解了法无我以后，就可以修观，用法无我修观就可以什么直接成佛。 也不必经过二圣的阶段。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呢不容易了解。那我们已经讲的应该是算是比较清楚了，应该是比较清楚。好，所以多听几次。我是钝根人，各位可能是立根人。啊，立根人先也不妨把自己当钝根人一样，嘿，来多来几次。好，又集此会是诸菩萨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广大方便，这一颗是镜相应会。什么叫镜相应会呢？镜就是真实意象，好，和真实意象相应的智慧叫镜相应会，就是无分别的法无我的智慧。好，这一颗是说明成就了法无我智的毅力，又分成三颗。第一颗是圣解方便，圣解方便呢又分为标真世解四颗。那么刚刚念的这一句论文呢，是第一颗标举圣解方便的宗旨是什么？又集此会是诸菩萨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广大方便。什么是方便？方便呢，这个方是方法，便是便用，由方法能得到的便用。也就是说你使用这种方法便能够达成目的。这里所说的方便呢，就是菩萨证入法无我的无分别之后，继续修学这种智慧，便能成就佛的智慧无上正等菩提。那么什么是无上正等菩提呢？菩提是什么意思？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就是觉悟真理的智慧叫做菩提。佛的法无我智是最极究竟的，不能再超过了，所以称为无上。无上菩提，就是佛觉悟真理的智慧是最究竟的了，无上菩提。正是不邪的意思，等是什么呢？是不偏，没有偏颇的意思。那么破除外道的邪智，所以不邪而称为正。离开两边的执着而契合于中道，所以不偏，这个叫做正等，这是无上正等菩提。那么广大呢，就是赞美法无我智慧的功德，所以称为广大。哦，能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称为广大。所以这个智慧呢，就是菩萨能够成就无上正等菩提的广大的方便。这是把标解释了。何以故？这个是圣解方便的第二颗真问。提问：为什么法无我会是能得无上菩提、无上正等菩提的广大方便呢？以诸菩萨处于生死比比身中修空圣解。这是圣解方便的第三颗解释，是。解释原因分成两颗，第一颗是由修圣解，它又分成两颗，第一颗是约生死变，从菩萨是否如实了知生死来分别修圣解。这又分为两颗，第一颗是正了知，菩萨能够如实了知生死谓之正了知。以诸菩萨处于生死比比身中修空圣解，这是解说菩萨如何修无住涅槃，舍杂染不舍生死。以诸菩萨处于生死，这是说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并且以大悲心度化众生，所以菩萨不舍生死，继续在生死中流转。比比身中修空圣解，这个是说明菩萨虽然在生死中流转呢，却能够舍弃杂染，是因为他修空圣解。所以修空圣解是得菩提的方便。空圣解，空圣解呢后面又称它为空性圣解。空是空缺片寂所执性，我们刚刚讲片寂所执是没有的，是没有体性的，所以要把它空缺掉，把它离开远离它。 前面说无二，执着实有是遍计所执心，执着非有的实无也是遍计所执心。这个实有跟实无的执着都不是诸法的实相，你要远离这两种执着才能证得诸法实相。远离两种执着就是空，就是空啊。我们前面批评记说过无自性性，其中的无自性啊就是空的意思。遍计所执性是空的，是没有的，是没有体性的啊。这是解释空。那么空性的性是远离二执以后啊，远离了两种执着以后呢，所显现的诸法的实相，空所显性，由空确了遍计所执以后所显现出来的诸法真实性，谓之空所显性，又称空性，有时候又简称为空。所以看字的时候呢，要去看它旁边的文，好，才能解释这个空或者空性这边是怎么解释，啊，不要一下就把它带进去，啊，要看一下前后文，能够了解以后呢，以意来解，不要依文来解，啊，依文解是死的，意解是活的。那么前面所说法相所摄真实性是，哦，也就是什么原成实性跟依他起性。批训记所说无自性性的第二个性也是此意，哦，这个空所显性是有的，哦，原成实跟依他起是有的。空圣解，这个圣解，哦，我们前面讲到世间其身真实的时候曾经解释过圣解，圣解那时候解释当一个心所来解释，哦，就是对事已经有了坚定的见解，而不会再受到外力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心意，那么这是圣解，啊，就是圣解心所的解释。那么呢，我去看呢，也有别的地方讲呢，好，印顺老法师他在他的一些论著里头有讲呢，圣解是思慧跟修慧，啊，圣解是属于思慧跟修慧。我们前面解释七种作意呢，中的圣解作意呢，啊，也是用修慧来摄这个圣解作意。好，觉师地论里头解释菩萨住啊，圣解行住呢，啊，是从出发心到还没有证入什么出地出住的时候呢，都叫圣解行住。所以圣解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解释，啊，不要一看到圣解就把它带进去，你要看它怎么用。但是在这里看前后文，这个圣解是应该是指的是什么呢？是应该是指入法无我的圣位菩萨，在圣解方便下面的下面结文呢，也是说菩萨修行啊，学道所摄，也可以说是圣位菩萨在修真正的空圣解啊。凡位菩萨是随学空圣解。那这边讲的空圣解，应该是讲说圣位菩萨他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他在利欲生中修空圣解。那这个空圣解就是圣人的智慧了，啊，跟空性相应的智慧了，啊。那我们现在凡夫菩萨度化众生，没有这个空圣解怎么办？没有这种智慧。所以我们随学这种智慧，那就要怎么样？就要把这个经论学通啊，就是刚刚跟各位讲的，你们要把这个道理讲，想道理弄清楚，要熟练。当你熟练了这个真经清楚了以后，你再去度化众生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要利用这种道理来什么解除自己的执着啊，要不然你度化众生会很痛苦，因为他不见得听你的话，对不对？他不听你的话，你就要强来硬来，然后呢大家关系就不会好，关系不好了他更不听你的话，对不对？所以结缘很重要啊，结善缘很重要，结善缘很重要。那我们依照批询记来解释修空圣解，为诸法中如实真如离言自性，是名为空。为诸法中，就是在一切法中如实真如离言自性。如实真如是说不是凡夫菩萨在道理即成真实啊中依佛所说的经论啊来修习闻思修智慧所熏习的真如相。意思就是什么？这个不是名言相，如实的真如不是名言相，而是什么呢？是入法无我的圣位菩萨的无分别智所证悟的真如实相。这个真如是离言自性，哎，这个真如是离言自性。这个 statement 是这样讲哈， 真如是离言自性，没有讲说离言自性只是真如，要注意，因为离言自性里头还有什么，还有依他起的原生法，所以看文也是要看两面。是名为空，这个如实真如离言自性呢是无二所显，故名为空。那么这里就是以空性来解释这个空。于此清净修习，多修习故，善取其相，名修圣解。在见到位根本无分别智，气证真如，这个时候呢一切相都不显现，因为真如无相。但是从真见道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真见道根本无分别智里头出来的时候呢，一切虚妄相又显现了。这个虽然你有厚德智，能够知道这一切虚妄相只是如幻如化的，并不真实，可是这个虚妄相还是显现在那在现前的。这个时候呢菩萨进入了修道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将真见到时候证得的毕竟空的真如境界因为你到了修道位了，你不是再进入什么真如三昧了，从真如三昧里出来了，从定中出来了，定中出来你要生活，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你要在一切事的种种境界上去体验，体验什么？体验这个真如性。那么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用厚德智的代相观空我们前面有讲过代相观空从代相观空去了解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是不真实的。所以一定是先证入了什么真如，然后出来了，再用什么证到真如的那个代相的，你心里创造出来的，从那个里头显现出来的那个智慧，显现出来的那个空性的相貌，去在日常生活中来对治你的烦恼。于此清净的此，就是指在定中所证的如实真如，跟初定以后的代相观空的见一切法如幻如化清净修习，多修习故，善取其相不管你是真见道的理入真见道的时候你是在道理上面是进入了，那么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上面呢你是行入，在你的行动你的修行当中呢又称为事修，在事上修这个时候呢事修就是代相观空，真见到的时候呢就是见到真实的真如，这你都要一次又一次烁烁的修习，所以说清净修习，多修习故，善取其相，你这样才能善取真如的相貌，才能对治你的烦恼。所以我们经常看书他会劝你你要试修，要在日常生活中修，这不是对我们讲的话，这是对圣人讲的话，你不要搞错了，我们还没有资格在日常生活中修，我们只能随顺在日常生活中修，还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要是真以为他讲的那个是误会了，然后呢你什么吃饭也是禅挑水也是禅劈柴也是禅，错了，对你来讲都不是禅，是烦恼。所以要搞清楚，搞清楚他在讲什么第二个你要搞清楚讲这个话的人他是什么境界，话每个人都可以讲，凡夫也可以讲圣人的话你不要认为他讲这个话就是圣人名言是毕竟空的，所以要了解自己的分位就是钝根人要了解你是钝根人，不要以为自己是立根人，这点很重要我铭记在心，我铭记在心。如是名为善取空者如下之事，这样的修习空圣解呢是善取空者什么叫善取空者呢？善就是正确无误指空去偏计所执，而依他起根源成实不空，是善取空如果将偏计所执依他起根源成实都空掉了，都认为它是不存在，都认为是没有的，就是恶取空了下面我们还会再讲到善取空者跟恶取空者的相貌，会再讲到 善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有情。这个是说明呢，菩萨不舍生死而求空圣解的目的。善能成熟一切佛法，啊，这个是菩萨自力要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说善能成熟一切佛法，求空圣解能够成熟自己，啊，的无上菩提。善能成熟诸有情，啊，这是菩萨利他，啊，用大悲心度化有情，解脱生死苦海。所以修空圣解的目的呢，就是自利利他，啊。那么依毗荀记的解释，当知成熟略有六种：一者成熟自性，二者所成熟普特迦罗，三者成熟差别，四者成熟方便，五者能成熟普特迦罗，六者已成熟普特迦罗相，如成熟品释，啊，临本37卷19页。在瑜伽师地论的37卷呢，成熟品有解释，有情成熟跟成熟自佛法处。师父的解释在解释真实一品的时候呢，这边是略微解释了一下这六种成熟，很快的带了过去。那么我去看了一下成熟品呢，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刚刚讲了，就是说成熟品比较简单，在讲的时候，希望各位呢也会花一些时间再回去啊，复习我们前面讲的课。但是成熟品中提出了一些观念呢，跟我们现在的一般的佛法的观念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哦，所以呢我决定在这边呢把这一品呢，哦，讲一遍。那么就是今天发的讲义九，哦，讲义九，我们曾经问过两个问题，问过各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是说，来上课前有预习的人请举手，对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说，上完课以后有回去复习的人请举手。那么现在要问第三个问题是说，当我们上完课，我们研讨过以后，当我们认同了这件事情以后，你回去有照着实行的人请举手。我这边讲的有实行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敢要求说你能100%，对不对？100%我也做不到，对不对？但是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观念你应该要改正嘛，对不对？这是你可以做的嘛。可是如果这样子你还要执着这些东西，那你不是在找自己麻烦吗？已经知道这是不对，但是呢感情上面呢你又放不掉，然后你还要再去执着它，还要继续做下去。我们讲过，我们的每一念心不是如理思维就是什么不如理思维，就是这两项嘛，对不对？当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如理了，然后呢你说我不要如理思维，我要去做不如理思维，那这个不是钝根人，这个更不是利根人，这个是愚痴，这个是愚痴。愚痴就是要生死轮回，愚痴自己增加障碍。因为什么？你在不如理思维增加它的分量嘛，你这样思维下去，这样做下去就增加它的分量嘛，对不对？所以好歹强迫自己一点，有些事情不要再做了，不要再做了。我们前面讲过了一些事情，那么在成熟品里头他会提到一些事情，提到一些事情。那我们当我们讲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再讲。讲义九，今天发的六种成熟，好，瑜伽卷37成熟品，啊，这是经过了整理，我把它整理一下。你去看对原文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有那个，我有把一些地方给它调整了一下，不是改里头的意思，没有改里头的意思，啊，只是说有些文我认为说它应该是属于前面这边，所以我把它带到前面这边，啊，那有些文就是稍微给它筛减了一下。云何成熟？啊，这是提问，什么是成熟呢？ 当知成熟略有六种，这个是标示成熟啊。主要我们从六方面来讨论成熟这件事情。一者成熟自信，二者所成熟普特伽罗，三者成熟差别，四者成熟方便，五者能成熟普特伽罗，六者已成熟普特伽罗相。这是列举六科呢来说明成熟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那么解释这六科。云何成熟自信啊，这是第一科解释成熟自信。先提问，什么是成熟自信呢？这边的自信呢就是自体的相貌，就是成熟它的体相是什么呢？未有有善法种子，即硕习诸善法故，获得能顺二障断尽，增上身心，有堪任性，即善调性，正加行满，安住于此，若遇大师不遇大师，皆有堪任，有大势力，无间能证，烦恼障断，所知障断。这个呢就是成熟自信的第一段。从成熟开始所需要的条件啊，跟成熟中间的过程跟最后的完成啊，这整个合起来就是成熟的体相。那么这里举菩萨道来说明成熟自信啊。未有有善法种子，这个就是指众生呢从无始以来呢法尔本有的善法种子啊，也就是种性品里头说的什么本性住种性啊。如果你要成佛，就必须要有菩萨的种性的种子，你要成就声闻成就独觉，也要有相应的种性啊。所以说未有有善法种子，你先要有这些本有的种子，即硕习诸善法故。虽然你有了本性种子啊，有本性住的三圣的无漏种子你有了，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听闻佛法，没有去修习闻思修慧的善法，没有去栽培福德智慧的资粮，你不能够引发这个本性住种性的种子，这个无漏种子你不能引发它。所以我们在经论上面说，福德智慧二资粮，菩萨善备无边际。所以要多多的修习善法。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习所成种性。你有了本性种性以后，你去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啊，修习佛法，同时你栽培什么福德的资粮，这些都能够帮你的什么种本性中住种性的种子呢，开始让它慢慢慢慢的开始动起来。所以有习所成种性，获得能顺二障断尽，增上身心，有堪任性，即善调性，正加行满。硕习善法有什么利益呢？啊，有什么毅力呢？啊，它能获得能顺二障断尽，增上身心。二障就是指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两种障碍啊。二障断，断有两种，我们前面讲了一种叫做扶断，一种叫做正断。好，你扶住二障的种子使它不现行，叫做扶断。好，你把这二障的种子也消灭掉了，所以二障不现行，那么这个叫做正断。好，所以扶断只是让它不现行，没有断种子，那么正断是种子跟现行都断掉了。二障断有这两种。那么在梵位菩萨在加行道的时候呢，也就是你在顺抉择分的时候，能够扶断二障，但是不能正断二障，只能使它种子不现行，但是呢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断掉它的种子。那么到了见道位的时候呢，就能够正断分别的二障种子，分别性的二障种子跟分别性的现行。这个时候呢进入初地升位的菩萨，以后每一地每一地向上呢都能扶断或者正断二障现行跟二障的种子。那么最后金刚预定的时候，正断一切二障种子及现行，就成佛了啊。所以叫做二障断。二障断尽啊，我们有这二障，不管它现行不现行啊，你是有这二障现行或者是有这二障种子，你就不清净，就不清净。所以将二障的种子跟现行断了以后呢，就清净了，叫做二障断尽。 二脏断就清净了。能顺二脏断净，这个顺是随顺的意思，还没有二脏断净，但是接近二脏断净了，它是二脏断净的因，所以称为能顺二脏断净，随顺于二脏断净，叫做能顺二脏断净。这时候还没有把二脏断净，譬如说在初地，初地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它断除了分别二脏的种子跟现行，可是在前面的这个加行位顺觉则分的时候呢，它就是能顺二脏断净，因为还没有断，但是呢它随顺的呢下面就可以断，所以叫做能顺二脏断净。获得能顺二脏断尽增上身心，我们现在的这种身心果报体是非常羸弱的，你静坐一下就腿痛腰痛的，上次你们静坐十天嘛，对不对？然后呢坐到那边心里是不是很浮动啊，对吧？就是我们现在的身心就是这样，所以呢没有办法修止观，没有办法修止观。那怎么办？不要紧，你从现在开始栽培什么？栽培福德跟智慧的资粮，你一生又一生的溯习善法。那么这因为溯习善法的关系呢，所以你一生又一生的呢就得到增上身心，你的身心一生比一生好。然后呢你就依止增上身心来修习止观，就能就是什么能顺二障断尽，一生又一生所得的身心果报体就越来越好，这个叫做增上。那么所得的身心为依止，能够帮助修习止观得圣道断二障，这个也是增上，叫做增上身心，获得能顺二障断尽增上身心。有堪任性及善调性，这个是解说这个增上身心。依照辟寻记的解释呢，有堪任性呢就是说明身心一熟果的诸根成熟，下面会讲到成熟有六种分别，叫做诸根成熟、善根成熟，还有一个智慧成熟，还有下中上品成熟六种。那么呢身心的一熟果得到八种殊胜的一熟果使身体有堪任性能够去修止观呢，叫做诸根成熟。那么这个就是有堪任性，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堪任勇猛精进的修行，到极乐世界你的身体是什么？莲花化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你在那边静坐修止观很容易，对，只是到那边太热了可能不太想修行，可是呢到那边你那个身体静坐就不会什么腿痛腰痛了。还有什么极善调性，是说明得到的这个善根成熟的心性。什么叫极善调性呢？就是调整你的心，让你的心中的障碍少，烦恼轻微，叫做极善调性。也是由溯习善法呢获得增上身心。那么这个增上身心呢，它就有堪任性，能够修习止观，极善调性，心中的烦恼少，修习止观容易成就。正加行满。虽然得到了增上身心呢，可是呢你不努力修行的话呢还是不能成熟的，天界的人身心都不错可是呢不修行还是不能成熟，所以要修正加行。我们一般解释加行，广泛的说在凡夫位，只要你去栽培福德智慧的资粮资粮道还有呢暖经忍事，我们刚刚讲的四加行的加行道，前面讲过，这都算加行，都算加行。但是这里讲的正加行呢，是特别指这个加行道，就是暖顶忍事的加行道。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加行道呢，它就能够引发无漏道，所以称为正加行。满是圆满的意思。那么这个正加行满呢，就是这个四加行要圆满了。四加行圆满是暖顶忍事，要圆满就是四第一位了，最后嘛，对不对？所以呢，正加行满就是到了四第一法了。这个，但是你们要注意，我现在这样解说是依顿轮记的解说，是依凡位菩萨修行要证入初地来解释成熟自性，所以这个正加行满我就依加行道的四加行来解释。那么辟寻记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它是以菩萨最上成满住来解说正加行满，也就是说十地菩萨 好，法云地的菩萨呢，叫做菩萨最上成满住，菩萨已经做到最圆满了，下面就要成佛了。哎，他是以要成佛来解释正加行满。所以呢，在金刚预定，啊，前一刹那金刚预定，下一刹那成佛，在金刚预定的时候呢，称为正加行满。啊，毗荆记是这样解释，所以敦伦记跟毗荆记两个解释不一样。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在解释成熟这件事情。一个是讲的从凡夫进入圣位的成熟，一个是讲是什么？是菩萨要成佛的成熟，来解释这个成熟自信。这窥基大师解释呢，他说从凡夫到初地，这是一种成熟，啊，初地二到二地也是成熟，二地到三地也是成熟，所以地地这样增上都是成熟，哎，所以呢，辗转增上的成熟。所以都可以说是成熟自信，都可以来用来解释，啊，所以从这边看，我们又从这边推到什么？我们刚刚讲怎么看书，对不对？从这边又看到，就是窥基大师的解释就更清楚了。他不是只取一段，他告诉你说，其实每地都可以成熟。安住于此，若遇大师，不遇大师，皆有堪任，有大势力，无坚能证，烦恼障断，所知障断。安住于此，此是指正加行圆满，哦，修行人能够在此安住而不退转，叫做安住于此。若遇大师，不遇大师，哎，大师就是指的是佛的意思，哦，佛他能够善教诫弟子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所以称为大师。那么佛他又能够教化引导无量的众生，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呢佛称为大师。那么佛又化现在这个世间呢，摧伏外道的邪见而给他正见，所以呢佛又称为大师，啊，这是依照《瑜伽师地论》第82卷的解释。那么宋朝有一个法师叫圆照法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他里头说讲到师，啊，大师的师，师是通于凡圣的称号，凡人也可以称为师，圣人也可以称为师，可是前面加个大字就简别了其余的，所以大师呢只有佛才能独称，啊，他下面讲说一般的凡比，啊，凡夫，啊，跟这个比漏的这些人呢，不应该超越本分而见称大师，啊，意思就是大师应该是佛来用，啊，我们不应该称为大师。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汉地啊，佛教传到汉地，那朝廷要笼络人嘛，好，所以对于德高望重的这些大德们呢，出家人呢就赐号为某某大师某某大师，好，从隋朝唐朝就开始赐号为某某大师，智者大师啊什么大师啊就出来了。那么再下来呢，到现在已经滥用了，是什么人都可以称为大师了啊，已经滥用了，哎，好像在大陆好像他们见到出家人都称大师，因为我每次碰到大陆的人，他们见到我都是大师请问你一个问题，都是称大师，所以已经滥用了，哦，所以滥用了这个大师就不值钱了，就不值钱了。这里说若遇大师不遇大师呢，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福德智慧资粮呢已经完备了，修行已经圆满了，不再需要借助大师的外援帮助，自己就有能力成就了，所以说若遇大师不遇大师。皆有堪任，就是菩萨的自己的资粮已经具足了，家行圆满，见到的因缘已经具足了，自己有能力了，叫皆有堪任。有大势力，就是说菩萨的智慧力能断烦恼障，能断所知障，称为有大势力，能够断除烦障碍，叫做有大势力。无坚能证，烦恼障断，所知障断，啊，无坚就是在指时间上面没有间隔，啊，从现在这一刹那紧接着下一刹那就能够证入果位，称为无坚能证。烦恼障断就是断除了人我执的种子跟它的现行，所知障断就是断除了法我执的种子跟现行。这个如果是由敦伦记的由凡入圣的见到位呢，那么就是示第一法，是第一法下一刹那就无间证入初地，断除了什么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的种子跟现行。那么如果是说由有学位进入无学位成佛， 或者成阿罗汉这一方面来讲，那么就是金刚预定的三摩地，能够断什么俱生的二障种子，无间成佛。所以说无间能证烦恼障断，所知障断。嗯，我们敲引磬呢，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好，请讲。 那个讲义第七页五十之七这个哈，上次讲这个约所知变，如是境界为最第一哈，生如无上所知边际。这一段当然是讲到说这个这个所知上境智是已经是到最高了，最上。从这个所知境跟能知智来讲，它都是第一。那这个是不是也表示说它也具足了广度一切众生所需要的智慧跟能力？ 那这边讲的话，若是讲菩萨的话，他就是还没有善尽，没有善尽的话呢，那他就应该还不能够完全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还要再学习。所以菩萨还要随佛学习佛法，还要听法，还要学习。但是呢，你所证入的这个智慧呢，它跟这个智慧的所缘境界呢，这个真如呢是什么？是最上的，是不可以再越度了。这种智慧已经是最极了。啊，但是这个智慧虽然最极呢，但是呢，你的道力还不足。你刚刚得到这种智慧，你的道力还不足，所以还要再怎么增强你的道力。到了成佛的时候，这个才圆满。啊，所以呢，虽然得到这种智慧，这个智慧已经是最高了，可是佛能够完全掌握这种智慧。那么菩萨呢才刚刚证得，还不能完全掌握这种智慧，好，所以只证到这种智慧的一部分。但是 讲智慧的本身，它已经是什么？是最圆满的，它是最什么边际了，不能越度了。是这样讲。 因为假如说依照般若经里面的所显出来，让我们看到那个文字看起来都很高深，好像那个智慧很不得了，但是这边直接就讲到说这里是为最第一跟真如无上，这是自己做了一个这样子比较，感觉起来是不是这个我一时之间还不太能够这样感受说这个这样的智慧就是真的是就是无上。 是的，如果到了圣人就没有这个疑问，那么我们凡夫就会有这种疑问，是不是有更好的，对吧？所以佛跟我们说这个就是最上的，没有更增加了。但是凡夫总是会有疑问嘛，说那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凡夫嘛。那就跟同样嘛，就是到一贯道去，那佛教就变成一贯道的一部分嘛，对不对？然后在佛上面再建了什么？佛是无极老母派来的，对吧？啊，到印度教，印度教就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是印度教里头的神奇色化身之一，对吧？为什么？这就是凡夫嘛，啊，他就是要把你融摄在里头啊，到最后是他才是第一嘛，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总是会有这个疑问，那这个疑问到了圣人的时候就没有，不会再有这个疑问了。所以这个圣人为什么称为有学？因为到这个时候你才开始真正的学习，然后最后到无学。那我们现在呢还不能称有学，就是什么学学就不学了，学学不学了，不就这样子，对不对？这一生或许出家做了比丘，哦，学，下一生变什么不晓得，说不定变蒋中正，有可能呢，听说他也是什么，以前是出家人嘛， 好像看过这样的故事，所以很难讲，很难讲。就是说，在我们凡夫这个时候啊，很危险。所以到极乐世界还是好的。其实我是赞成去极乐世界，我也想去啊，我是求生极乐净土，我也想去。到那边好很多，那在这边还相当危险，相当危险。 那同样这一页下面哈、这个辟群记有解释说，言说有恶哈、为遮及表嘛，经于此中无表为遮，为于所闻不起执着，故云即是无二所显。这一句我不是很懂，就是讲无二所显，为什么讲到于所闻不起执着？ 这个位于所闻不起执着，他就是解释说他为什么不用表述的方法，要用遮遣的方法。因为用表述的方法，我们凡夫就是讲有就执着有，讲无就执着无，对不对？所以位于所闻不起执着。那我跟你讲，我说啊有佛，你就说哦有个实在的佛，那佛也是如幻如化的，对不对？但你就执着有个实在的佛了。所以当我用肯定型的表述的时候，你听了，你所闻，你听闻了以后呢，你就会起执着啊。那么我现在用否定的方讲法，用遮遣的方法来跟你讲，你就不会起执着，因为我不告诉你那东西是什么，对，我只跟你讲说它不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一个，不是一，不是二，不是三啊，他们都不是，那剩下那个就是，那剩下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不要讲，因为一讲你就执着上去了，所以叫做位于所闻不起执着。好，所以无表为遮，是这个意思。 为了要让所闻不要执着，这是为了。 对，为了让你不要在所闻的法上面起执着，好，所以呢，用遮遣的方法，不用表述的方法。还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我再问一个，就是第九页今天讲的这个法相所摄跟真实性事啊、想那个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迷糊哈、就是这八个字哈、这八个字是名无二，就是那个文字上面消文好像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是这八个字？ 你不是说这八个字叫做无二？他说先所说有，今说非有，有即非有，二俱远离。远离了这两个执着，远离了以后显现的叫做法相所摄真实性事，然后这整个东西叫做四明无二。OK， 这个四明无二不是解释法相所摄真实性事，是从前面。先所说有，今说非有，有即非有，二俱远离，法相所摄真实性是四明无二，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断句的问题，断句的问题。请问各位还有没有问题？很简单啊，凡夫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嘛。啊，凡夫种子生现行，就是什么杂染一他起嘛，对吧？那这个一他起现行，一现行以后呢，你因为有无明同时现行，所以呢，你就看不到这一他起是一他起了，你就骗记他嘛。那认为说，哎，这个是真实的。对吧？这就是偏激所知相就出现了嘛，对吧？那这是偏激所知相一出现，你熏回去嘛，是由无明相伴的嘛，所以熏回到什么阿赖耶识里头，就成就什么偏激所知所熏成的种子嘛，是不是？所以这个种子就本身就是有带有偏激所知性嘛。那这个种子下一次它在现行的时候， 他是遍计所知熏成的啊，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学习佛法，他一定是跟随着什么出来，无明嘛。第二个是什么？这个种子一现行的时候，一定显现是什么？一个真实相嘛，对不对？比如这个笔嘛，它显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一他起相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我们看这个笔就是什么？很真实嘛，对不对？它没有一闪一闪亮晶晶嘛，对不对？没有一闪一闪的嘛，没有什么如幻如化嘛，它显现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个体在这个地方嘛。因为这个是什么？我们遍计熏出来的嘛。好，这个是凡夫的境界。等到你学习佛法，你成就圣道以后，成圣人以后，你没有成佛之前，你是圣人的时候，从初地出来的时候，你在无分别智里，根本无分别智里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切什么相都不现。然后你从相中一出来，好，相现了，对不对？这是笔显现了吗？可是这个笔显现是他以前的什么遍计所知所熏成的吗？就这个笔显现出来的时候还是一样嘛，很真实嘛，对吧？所以他看到跟我们看到是一样的，可是他有智慧，是不是？他显现的时候不是无明跟到了，是什么？是代相观空的厚德无分别智跟得出来了，是智慧出来了。所以智慧一看啊，他马上的反应就是什么？直觉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如幻如化的。虽然看起来是很真实，但是他马上的反应就是这是如幻如化的。好，心回阿赖耶识里头是有智慧熏成的种子，这个时候不叫遍计所知熏成的了，这是无分别智熏成的。好，熏回去以后，他以后下次出来这个相貌就要改变了，可能每一次出来都不一样，但是呢，因为刚开始改变不是这么多，虽然呢刚刚还显现还是好像真实相一样，但是呢，因为它是什么无分别智显现，慢慢这个相就开始改变了，就变成清净相了。好，所以心回去不一样，啊，等到成佛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佛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看到世界是不一样的，同样这个东西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心的东西不一样，事里头的东西不一样，哎，是这样子。请问还有没有问题？你请讲。 那个师父刚才讲到那个顿根人这件事啊，嗯，我觉得师父应该是可以这部分再多给我们勉励一下。我们就什么叫做不贪多？可能师父欲言又止，是不是刚才讲白一点，让我们有点收获？ 不贪多很简单嘛，对不对？无情不必拉了。对不对？师不要做了，是不是？少往外跑，不必那么热心的替我弘扬我讲的法，不必那么热心。OK， 有缘的人听到，好好学习就好了。一个好好学习的人比一百个随便听一听的人要好多了，不是这样子吗？我认为我师父收了我这个弟子，他没有白来这一趟，对不对？至少有一个人还可以去照着他的教导来做嘛。对，我来这一趟能够有一个人这样做就够了，这一趟就没白来了，对吧？但是立根的人他总是要去什么贪多，又想干住持，又想当财务，对不对？然后呢又想去当大法师，那你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你去当大法师，你的事务已经这么多了，那你去讲就只能讲那浅浅的佛法了，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没有准备，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准备啊，对吧？我为什么两个礼拜讲一次课？当然因为我是顿根人，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准备，但是另外一个，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嘛。我不因为说 不管来什么人来听，我就随便讲一讲，糊弄的各位一下，没有这样子。哎，你必须很真实的去把它准备好。好，你们问不问这些问题无所谓，但是我讲的时候，我自己要把我所有的问题先回答。我自己要把这些问题回答。所以顿根人就是什么，实事求是。你分得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东西是不重要。问题就是太多的人分不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那你碰到事情了没有办法啊，碰到了没有人，现在没有人要做住持，你没有办法，那你上去，或者你最适合现在这个时候，那好去做，对吧？等到人才培养出来了，你就交给他们，你就要离开了，不是这样子吗？当然你的时间要拿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呢，学习佛法。有什么比学习佛法更重要的呢？对，对出家人来讲呢，是不是？好，那你人的人已经有人了，别人也想做了，你还不要让别人做，你自己还要把大权抓到手上来做住持，那就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吗？所以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师父教导我，就是告诉我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啊。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妙境教导你知道，我告诉你学习佛法是重要的，你就做这一件事情，其他事情你少做，你少碰。有点时间，我跟各位讲个故事。我师父是怎么教导我，可能多利用你们几分钟。我刚出家，我做师父侍者。有一天师父要我跟那个智禅法师两个人去那个车库里头呢，拿出两个大箱子，说叫我把那个箱子打开啊，然后把你的箱子的东西呢处理一下。那我们就把那两个箱子打开了，就拿那个榔头啊啊，还有那个凿子啊，把箱子拆开，拆开一看是个大磬，一个是大磬，一个是大木鱼啊，就是现在法源寺南中部的一个大磬跟大木鱼。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家没多久，刚学会唱什么弥陀赞，我一看到这个很有意思，拿起那个大磬就锵一声上去，然后啪一按，然后一声弥陀佛，就唱上去了。哦，师父刚好来，我师父就听，然后呢我一唱，那个智禅法师就应，他也唱，两个人唱，哇，唱得不得了，两个人大在那边唱，然后锵锵锵锵锵锵这样子弄一阵，唱完了，我师父就说：“哎，你唱的真不错。你要是唱下去的话，很多人就没饭吃了。你看我唱，我也唱这么好。”然后我说：“哎呀，是这样子吧？”我说：“所以啊，他们昨天才叫我做维挪。”哦，我乐得要命，他们才叫我做维挪。哦，师父看看我，就说：“哦，你就这点志愿。”然后我师父就走了。我想奇怪，刚刚不是我唱的不错吗？到最后来丢一句话，冷冷的话就走掉了。你就这点志愿，我就记得，我说这什么意思？哎，好，然后呢，下个礼拜刚好禅十四，两个礼拜坐禅。那我是侍者嘛，我跟到师父走，然后师父讲《金刚经》，师父讲《金刚经》，然后我就在听，啊，讲得真好。然后每天晚上回去的路上，我就跟师父说：“师父，你讲得好啊，讲得好。”师父说：“我讲得好吗？”我说：“是啊，讲得真好。”师父说：“谢谢谢谢，师父你讲得好，好。”然后吗？到了最后一天，我回去又讲，师父讲的真是太好了，我听了太欢喜了。师父说：“你欢喜？那是我讲的，你能讲吗？你能讲你才能欢喜啊，你不能讲，我讲的你欢喜，你不是很奇怪吗？”我一听，哎呦，哎，有道理啊。哎，就回去想一想，第二天我去找师父，我师父，我决定了， 我要做大法师，我不做维罗了。老师傅说，哦，这是你的抉择。我说是。是不是？那也好，好，那你就做大法师，就不要做维罗了。好，所以我到现在法印寺大概他们都会什么大悲忏，只有我不会。我唱的还不错，但是呢我不会教，因为从此以后我不碰法器。好，是不是你要做大法师嘛，对吧？好，过了两个礼拜，有一天师父就说，来，我今天带你去看一看一看，走一走。然后我们就开车啊，就有那个柯太太开车载我跟师父到旧金山去啊。先到一个地方，一个金色，然后呢刚好仁俊老法师在那边，在那边带念佛。那我们去就去拜望仁俊老法师。好，那居士看到很多居士来在那边念佛的居士一看，哎，师父来了，就很高兴，就来供养师父。那我在旁边当侍者嘛，也有一份，所以呢我也收一堆红枫，好，放口袋里头。好，那跟仁俊老法师谈完了，师父说，走，我再带你去见一位，哎，见一位大德。好，就到一个大楼，那上去坐电梯上去，门一开，就一个老法师躺到床上，这边呢挂了那个食盐水，打生理食盐水啊，哎，打生理食盐水啊，我不讲老法师的名字啊。然后呢师父就去跟他打招呼，然后讲啊，谈一谈。然后那个老法师说，哦，我好了以后我要回中国大陆开我的画展呢。人已经躺到那边了，已经躺到那边起不来了，还要我回去要开我的画展呢。你看我会不会好起来？师父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佛菩萨慈悲啊，你跟他讲。然后走的时候，师父就说，啊，刚刚师父收的红枫嘛，就供养老法师嘛。那我就问师父说，我说那我能不能也供养老法师？师父说可以啊，那我也把我的都拿着供养老法师，然后出去。出去以后呢，到了下面大楼下面，师父就说，你知道他是谁吗？说不知道。师父说他是诗书画三绝，有名的诗书画三绝的大法师。师父说这就是大法师。然后啊，我们就上车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我就去想想一想，师父为什么带我去看这个。好，想一想啊，第二天我就去找师父了。师父，我不做大法师了。说，哦，你不做大法师，那你到底要做什么？师父，我要求圣道，我决定了，我这辈子就求圣道，只有这件事情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师父说，嗯，很好。不是也很好，是很好。就这样，他是这样教弟子的，不是说，哎，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的，他带你看，对，他在适当的时候跟你提问，对不对？你说我讲法讲得好，这样你有什么好高兴的？有本事自己讲，对不对？好，你能讲法又算什么？没得圣道，你讲了半天也不过就是嘴上爽一爽，是吗？讲法的目的是要得圣道，重点在这里。所以我敬爱我的师父，是因为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帮助，给我指引，引导我到什么应该走的路去。所以顿根人就是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事情，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不是重点。你的时间就这么一点点，还要拿去用这做那个弄那个弄那个，是很奇怪吗？对，玄奘大师啊，窥基大师，这些人那么厉害的人，那么聪明的人，也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才有这一点成就。我们现在都不花什么时间就想要有所成就，可能吗？阿弥陀佛，谢谢各位。